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《复剑结案报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我丈夫跟什么人合伙做生意，我是不会过问的。唐大庆的案子已经结了这么多年，不是你们提起，我早就忘了。 是吗？ 新建笑了一下，他看着季兰沉稳的表情，笑容里满是冷意。 几年前乌世国的案子在起诉过程中，你曾经去调取过案件的资料，并且在诉讼阶段三次与冯玉莲在一家郊外的俱乐部会面，每一次都是入住在香林的房间。关于这个你有什么解释？ 那家俱乐部是我先生的单位福利招待所，每年都会提供一些招待券，我并不是那段时间才过去那家俱乐部的。事实上每过一段时间我们全家都会去那边休息，冯玉莲为什么也会去，大概只是巧合。她跟我丈夫和侄女的关系都不错，也可能是一起捎带着去玩一玩，但是我跟冯玉莲本身是没有任何交集的，家人跟他的关系也都没有延伸到我这儿。 这番话说的虽然牵强附会，但是滴水不漏。季兰的态度摆明了不畏惧新建他们去求证，所有涉及在其中的都与这个案子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利益关系，就算去问也不会问出什么结果。这么多年里面的各个细节肯定是已经考虑周详了。新建皱着眉没有再说什么，复制一直在记笔录，期间只是偶尔的抬头看两眼季兰。季兰自己是做检控出身的，这一套讯问的过程他比谁都清楚。之所以把他立案，是因为常威的口供指出了当年的伪造证据是直接接受了季兰的指示。但是在证据严重缺失的现在，就算是有常威的口供，季兰也撇得一干二净。乌世国的案子本身就是一个警醒，这么多年了，纵然是有证据，想必也早就被他们想尽办法销毁了。突破口一日不找到，季兰就不会松口。有了这种结论，新建和复制也不准备继续这么耗着了。他们两个对视了一眼，然后合上了卷宗。 今天就先这样吧。 季兰从始至终没有流露出任何紧张感，他任由法警带着他走出讯问室，在最末的时候回头看了新建一眼，没有说话。而复制他们两个完成签字之后正准备往外走，却被人叫住了。叫住他们的是个穿西装的男人，新建看着有几分眼熟，还没等仔细想，对方先开口了。 两位检察官等一等，我有些话想跟你们聊聊。 他一边说着，一边示意两个人到旁边的会议室。他们现在人还在看守所里，看他能够自如地使用会议室，新建和复制直觉对方的身份应该是系统内部的人。进了会议室，里面还坐着另外一个人，这人复制和新建全都认识，是监察局局长白长明。早晚要碰到的人，新建和复制其实心里是有准备的，但是显然没有想到对方会这么大张旗鼓地找上门。白长明看见两人进去也没站起来，只是笑了一下，比了比座位。 坐吧。 复制看了新建一眼，不动声色地坐下。刚才叫他们的那个男人在他们坐下的同时就出去了，走的时候还带上了门。突然变成了三个人面对面坐在会议桌旁边，这种气氛让人觉得很不舒服。新建是第一次这么近看到白长明，从感觉上并不像一个位高权重的人，甚至连穿着打扮都很平常，只是脸上似笑非笑的表情有些不怀好意，打量着他们的视线相当的不客气。对方不开口，复制他们也不吭声，就这么彼此审视着，等着时间一点点的过去。新建不急，先沉不住气的肯定不会是他。过了一会儿，白长明才轻哼了一声，然后敲了一下桌面。 新建和复制，两位的名字真是久仰大名。 他笑了一下。新建没说话，倒是复制没什么笑意地扬了扬眉。 比起白局长，我们真是不足挂齿了。 不难从他的语气里听出讽刺的意味。白长明先是看了傅志一眼，然后才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，把话题扯上了正题。 季兰的案子是你们负责的？ 这次是新建点了点头。 对这案子有什么看法？ 现阶段不方便透露太多。 新建的语气很公事公办，白长明点了下头，竟然也没往下追问。 你们不用觉得有压力，我找你们过来就是想了解一下案子的情况。怎么说，既然也都是我下面的人，他出了这种事，我也很失望。哎，我最欣赏的两个检察官，一个是季兰，一个就是老袁，偏偏都一起出了事。 他提到的老袁让傅志皱了下眉，就算不点名，他也知道白长明说的是处长。果然下一刻白长明自己就补上了一句， 老袁就是你们处长。 应该说傅志和新建都料到了这个局面，却还是在听到白长明提到处长的时候，心里不由自主地沉了一下，然后自心底掀出了一股怒火。他们明知道眼前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却偏偏现在拿对方无可奈何。 其实老袁的问题是小事情，不严重。调查的时候我就关注过，他干了一辈子的检控，也算是一世清明。你们好像都是他带出来的吧？很多事你们应该清楚。 白长明这话说得很耐人寻味，新建笑了一下，状似不解地问了一句， 局长的意思不是很明白，处长的事情不是已经定性了？ 立案都立了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 老袁的事本来就是个内部调查，其实不应该做得太过，之所以会搞到立案，也就是为了严肃一下系统里面的纪律，没有什么定性不定性的。他为了检察院累了几十年，总不好最后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。 局长的意思是？ 我没什么意思，就是想跟你们说，查案子要用心，季兰也好，你们处长也好，都是一样的，要考虑之前所做的贡献，当然也要严肃地对待他们自身的错误。你们接了这个案子，做任何事情都要小心，因为很多人都在注意，我也会一直关注的。 他一边说着一边站了起来。 有事你们大可以来找我，需要帮忙的地方我也算是说得上话。 时间上卡得刚好，白长明这几句话刚说完，刚才出去的男人正好进来通知他接下来还有一个会。 行了，我还有事，就不跟你们多聊了，好好想想我今天说的话。 留下这么一句，白长明扬手而去。傅志看着他的背影哼了一声，面色不善地坐下。 哼，怎么了？ 新建难得看见他这种态度，不觉得有些玩味。旁边的人皱了皱眉。 白长明说了这么多，一句重点都没有。 说了半天，意思没明确地说，却让你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是舒服的。谁听完他的话，都明确听得出来他是在威胁。季兰的事跟他肯定脱不了关系，但是刚才的这些话，他撇清的同时还不忘给傅哲和新建施加压力，根本是司马昭之心啊。但是偏偏说的话让人找不到任何的问题。新建拍了拍他的肩膀。 像白长民这种人当然不会轻易给你露口风的，不然这个位置他也坐不上来。 不要说白长民，就是季兰又是好对付的吗？这一次他们面对的所有人都是已经做足了准备，深谙系统规则的一群人，哪一个都不好办。叹了口气，傅志最后很轻地摇了摇头。 唉，都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人，不拿到证据，他们绝对不会放弃挣扎。 所以，我们一定要打到他们的七寸。 下了这么一句结论，新建的眼色沉了沉。从在看守所里见了白长明一面，在往后的几天，新建和傅志明显感觉到了压力，这种来源是各方面的。先不说钱镇那边一直就没有什么好的消息传来，就是他们在案件的调查过程中也一直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，而隔个两三天白长明就会打电话过来询问进展，也不说什么重话，但是让人觉得很头疼。大部分这种应付的事情都是新建去做的，傅志更多的时候是扎在档案室里翻查资料。都是些陈年旧案， 很多证据都需要自己去找，所以傅志最初并不知道新建被频繁的叫去开会的事，告诉他的反而是赵鹏志。还是有天中午吃饭的时候，因为他没有找到新建，不知道还要不要给他打饭，然后刚巧赵鹏志在他旁边，才跟他说这几天新建几乎就没在检察院里待多久。